包括陪審員，需要在本星期五上午9:30到達法庭，原本被傳召今天到高等法院等候抽選做陪審員的人士則 無需到法院，司法機構將另行書面通知。至於原被傳召今天到死因裁判法庭等候抽選做陪審員的人士，需要在今個星期五上午9:30出庭，法院或審裁處的登記處和辦事處在本星期五照常辦公。政府將更新招聘公務員的基本法測試，預計新的考核內容可以在明年中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使用。公務員事務局就施政報告有關公務員的措施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文件提到公務員事務局今年8月將基本法測試及格成績列為入職條件，無論有關職位申請人在其他方面表現的評分如何，必須在基本法測試中取得及格成績才會獲考慮聘用。局方將檢視和更新招聘時的基本法測試考核內容，並將香港國安法納入考核範圍，令測試更切合有關職位要求，確保新聘公務員對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有基本的認識。三號強風信號在下午4:40發出，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下午4:00，颱風圓規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520公里，即北緯19.1度、東經10.5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海南島。圓規的外圍雨帶繼續影響廣東沿岸，相關的降雨可能令低窪地區水浸，市民應該繼續防範水浸的風險。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本港部分地區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三號強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過去一小時，塔門和橫瀾島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9和56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71和67公里。預測本港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偏東風，初時高地間中吹烈風，風勢逐漸減弱，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明天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5至29度，可有大浪和湧浪。展望星期五間中仍然有驟雨，週末至到下周初轉涼和乾燥，早上氣溫逐步下降。局部地區大雨報告，離島區的大嶼山雨勢特別大，並已經錄得或者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三號強風信號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晚6:00。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3点，升2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13.58，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5，人民币6.44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兌美元0.736，新西兰元兌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0点，跌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89美元，卖出176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咧，龙翔道因为有车辆分侧嘅意外事故，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嘅中慢线系封闭，一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因为有车辆分侧，中慢线系封闭，一大车多。 之后同大家跟进一下咧喺三号强风信号下公共交通嘅最新安排。九巴同埋龙运巴士表示咧，所有嘅巴士路线喺下昼嘅五点起已经陆续恢复服务，咁而有部分嘅特别路线同埋班次会作出暂停同埋改道安排噶。新巴同埋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咧都系喺五点起陆续恢复有限度服务，详情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嘅特别服务通告。港铁就表示会逐步加强港铁列车同埋轻铁服务，同埋恢复港铁巴士服务。渡轮方面，新渡轮的离岛航线同埋港内航线咧，将会喺下昼嘅六点起逐步恢复。咁但系横水道今日仍然暂停，将会喺明日恢复。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榕树湾、中环至石鼓湾、中环至平洲同埋平洲至喜灵洲嘅航线咧，都将会喺下昼嘅六点起逐步恢复。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六点正，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六点十九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重遇大娇凤，即刻解释自己冇畏罪潜逃，可惜大娇凤已经变咗心啦。他两个会不会因为这样缘尽于此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程子晴啊！我还记得当年主持夜晚节目《今夜真情》的时候呢，跟拍档刘善仪就有个协议，就是每晚一人揀一首歌排住队咁播。这样做法呢，除了公平之外呢，音乐选择都会广泛啲。是啦，轻谈浅唱不夜天成四个钟头，不知道各位主持人又是怎么揀歌的。 我是阿詹曾杰莹，四小时轻谈，每晚都有不同的主题。我和刘佩龙、沈亮会以听众的喜爱为依归，钟爱的作品都会播放，一定会好似成哥你的音乐情人咁好听。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I lived in Hong Kong。 我是朱朱叶明熙，能够加入乐坛是我人生之中一件好重要的事。未来的日子，我仲有好多事要学习，我会好好努力同进步。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系一位2019年出道嘅男歌手 Givion， 今年26岁，嚟自美国加州，最出名系同 Drake 嘅合作。 We've been done long before it all began。Still can't give it up. Lead me on, but leave before the morning comes. Even though it's what we want, can't keep this up for long. But I just don't wanna leave you. Might just throw it away. 2020年凭着同加拿大歌手 Drake 合作嗰一首《Chicago Freestyle》都为人所熟悉啊！今年有自己嘅新歌啊 ，Givion 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10位，有呢一首新作《For Ton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0月13号星期三啊，嚟到晏昼时间5点15分㗎喇噃。听完一轮嘅一啲嘅风暴消息啦，一啲嘅交通消息之后呢，都要再提一提大家嘅，而家呢个天气状况系点呢？我深信大家非常之关心。而家呢个三号强风信号呢系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6点钟啊。咁亦都提提大家啦，刚才天文台喺呢个5点10分嘅时候呢已经系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㗎啦。咁啊，喺呢一个时间呢，奔神都会喺直播室度紧守岗位啦，即係陪住大家嘅。咁啊，好快返到嚟呢个电台啊。本身呢都有啲听众问啊，你哋今日仲做唔做一成节目呢？如果唔係就连续两日都冇㗎喇喎，就两日都冇骚动音乐厅㗎喇喎。咁啊，学啲婚礼 MC 讲一句，天公造美。可唔可以咁讲呢？即係都去到呢一个时间啱啱好啦，终于完成咗打落咗波啦。咁啊，深信大家都尽量留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底下。至于喺呢一个差不多经历咗24小时嘅八号风球圆规啊，咁啊，琴日到底做咗啲咩呢？其实係坐立不安㗎，因为作为电台嘅一份子呢，好老实讲，喺打风嘅季节呢，大家都可能会係喺屋企安坐家中啦，同屋企人食下饭啦，睇下电视啦咁。咁但係我哋就因为都要需要一个心理上嘅准备，就係随时需要 on call， 如果电台有啲咩需要嘅时候，可能都要返嚟帮忙㗎嘛。咁所以其实琴日我放工返到屋企之后呢，其实本身諗住话哎黑一阵，然后可能都预半夜有冇机会可能要返嚟呀咁样。咁好彩最后唔使嘅，但係呢都有少少坐立不安嘅情况底下呢，其实都冇乜点样瞓觉。咁至于冇瞓觉嘅情况底下，冇办法啦，唯有都係煲劇睇电视睇下戏咁样啦。至于喺我有一个好得意嘅習慣㗎，就係、是、每逢呢啲打风季节呢，有几部嘅电影我係特别鍾意睇㗎。首先呢有呢一部，都係出自新海诚嘅动画作品嚟嘅。 言葉にできず凍えたままで、人前では優しく生きていた。しわ寄せでこんな風に雑に、雨の夜に君を抱きしめてた。道路脇のビラと壊れた乗屋と、街角ではそう誰もが急いでた。君じゃない、悪いのは自分の激しさを隠せない僕の方さ。レイディ君は目に煙る、空いた駅を少し走った。土砂降りでも構わないと、粒濡れでも構わないと、しぶき上げる君が捕まえ、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そういうよ。別々に暮らす引き出しそうな空を握りしめる強さは今はもうない。変わらずいる心の隅だけで、傷つくような君ならもういらない。レイディ君は雨に濡れて、僕の目を少し見ていた。土砂降りでも構わないと、自分 が乾いたシャツ改札を出る頃君の街じゃもう雨は小降りになる今日だけが明日に続いてるこんな風に君とは終われない Lady 君は今もこうして小さめの傘もささずに 听过有秦基博的 Ring 是出自这个新海诚的动画电影《炎叶之庭》当中的。那为什么我会在落雨的时候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落雨天好像都总会有一种盼望的感觉给到我的，就好像这首歌一样。那种盼望来自哪呢？就是可能未挂八号风的时候就 keep 住都好盼望啊，几时会有八号风球嘅嚟临呢？嗰种风雨欲来嘅感觉好刺激嘅。咁啊，到打咗八号风啦，又盼望啊，几时打完呢？到底？咁啱啱接获咗港铁嗰边嘅通知咧，由于红磡站同埋大围站之间有供电嘅故障啊，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罗湖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嘅，请乘客预留充裕嘅乘车时间啦，或者系考虑改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头先翻嚟电台嘅时候咧，其实都见到。铁路上面已经有好多人啦。君の大丈夫になりたい。 头先所讲嘅《言叶之庭》，大家唔系好熟悉，呢一套可能大家会熟悉少少，叫做《天气之子》，同样嘅一套同雨水有好大关系嘅电影，当中有呢一首嘅插曲。啱啱停雨放晴嘅时候就听到，嚟自有 Red Wings 嘅《Die Job》。其实有时落雨咧，无无聊聊都会谂啊，即系我哋叫做喺人间嘅人，就不停咁俾雨水冲洗啊，系嘛？咁喺到底喺天上边高过啲云层上边嘅一班神仙喺度做紧啲咩咧？系咪我哋开 party 嘅时候，佢哋都开紧 party 嘅咧？ 云上有天使正在叫，受够世间错乱烦扰，天空满山的神怪心机，人类诞生百万年了，没有半天快乐城市，加多里山的神言巴克斯陪你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最深红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再叫，若你这刻美梦如烟，参加满天星神赐的宴，随脉搏心跳真正叫，没有叹息阻你燃烧，今天世间不完美，心中的完美。痛痛快快跳出被窝，等到地上地下最深红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 听过有 The Hearst 嘅《天堂 100%》，又系时候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四十分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医管局话，截至今日下午四点四十五分，21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其中一名男子死亡。 另外，截至今日下午四点，当局收到72宗冧树报告，渠务处确认10宗水浸个案。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4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55人入住。食物及卫生局表示，各区的社区检测中心将陆续恢复检测服务，但所有流动采样站会继续关闭。因社区检测中心暂停服务而未能进行检测的人士，可以重新预约或者直接到社区检测中心即场进行检测。社区检测中心听日和未来两星期仍然有足够的检测名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致力于不断提升国家网络安全水平。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国防部一名前官员说将就中国对美国网络霸权威胁到国会作证。将就中国对美国网络霸权威胁到国会作证。中方怎样回应？赵立坚说，网络安全是全球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以及独善其身。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他说，中方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反对任何机构或个人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国泼脏水，反对个别国家一味追求自身优先，动不动以网络安全为名抹黑他国。三号强风信号在下午4:4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五点，台风圆规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55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0.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海南岛。圆规的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相关的降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在过去一小时，塔门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9和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1和67公里。预测本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听日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五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埋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挨晚六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港铁嘅消息，咁就由于港铁红磡站同埋大围站之间有供电故障，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罗湖站嘅行车时间咧系预计需要额外嘅15至20分钟噶，咁请乘客预留翻充裕嘅乘车时间，或者系考虑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啦。咁就由于港铁红磡站同大围站之间有供电故障，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罗湖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嘅15至20分钟。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龙翔道嘅意外事故。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龙翔道游乐场因为有车辆分则嘅意外，而家中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有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风力楼。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中慢线咧，因为车辆分则意外，龙尾喺风力楼噶。 同大家跟进一啲喺三号强风信号底下嘅公共交通安排。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就表示咧，所有嘅巴士路线都已经喺下昼嘅五点起陆续恢复服务噶啦。咁而有部分嘅特别路线同埋班次咧，就会作出暂停同埋改道安排。新巴同埋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咧，亦都系喺较早前五点起已经陆续恢复有限度嘅服务。详情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嘅特别服务通告。渡轮嘅消息方面，新渡轮嘅离岛航线同埋港内航线都将会喺下昼嘅六点起逐步恢复。咁但系横水道今日仍然系暂停，将会喺明日恢复。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榕树湾、中环至石鼓湾、中环至平洲以及系平洲至到喜灵洲嘅航线就将会喺下昼嘅六点起逐步恢复。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为你网罗业界资讯，掌握营商成功法则。 贸发局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营商机会，在资讯发达的世界，是时候踏出营商第一步。 想知更多贸发局资讯，那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入面的 TDC Hotline 啦。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对比与自强。 人比人真系比死人噶嘛，但系你唔好理，我就系中意比。 我系孖女嚟嘅，我系孖细啦，家姐大孖大啦，咁好自然咧，我哋就有一个比较嘅心。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莲池寺寻找打卡圣地。10月14日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民党将领向毛泽东表示有意和谈，但是就绝口不提中央军的问题，究竟这次和谈谈不谈得成，令到战争结束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做个健康快活人，做个健康快活人，要食嘢开心，有健壮身心，开心兴奋。 诶、hey, ，想健康又快活，唔系靠把口唱嘅。 咁要靠咩啊？ 靠对眼睇咯。 竟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5，港台电视31睇《做个健康快活人3》，一齐做个健康快活人。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细耶，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Benson， 其实有冇人话过你好古怪啊？ 怪，梗系怪啦，点会唔怪啊？咁又点啊？ 声声娇美，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的说，这叫廉价的失狠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催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也会担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暂时纪念品，风霜丑角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Hey， 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没要事可以不需及我指甲，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风也绿沉。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谁又会担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莫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想真。尖八角准变做细菌，给世界爆气没不忿，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处一生。尖八角将会被抱紧，不怕尘世湿眼，谁人愿靠近，谁人亦震撼，明日便会忽然成真，再没古怪人。南沉地放任， 有 Silos 黄海日的尖八角。自问我又不算岩蚕的，但古怪就梗的了，虽然不是三尖八角。 喜欢的为什么不说，不明白才不爱我， 不过是难捉我一点咯。 吸引我是你的错，为什么一直封锁，为什么呢？想要见我，给你一个爱的勒索，看你多害怕情绪崩塌，我不能自已要那个大。 又提下大家，啱啱接获港铁嘅通知，东铁线有一架列车咧喺九龙塘站附近出现故障，而影响到呢个供电系统啊，所以东铁线来往红磡站同埋上水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嘅15至20分钟。现时红磡至九龙塘站每20分钟一班，而九龙塘至上水站咧就每10分钟一班。请乘客预留充裕的时间，或者考虑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 亲爱的，不要放弃我，我情绪也很脆弱，一直看你的我也有点错。解开一次封锁，说什么呢？不要见我，陷入疯狂爱的锁，慢慢忘了。 起我，我情绪也很脆弱，但是迷离的我，谁救救我？ One two go。 我要把的 work get loved up， 对你的下一次 blah blah， 谈感情工程浩大，情绪烦别人吧，暂时分不清了，对你是爱还恨。我要走了，把你这口香糖粘在板凳，最后让我说句话，让我拨乱反正。硬要说你变寡妇，我举双手赞成。只是几天不见而已， I just need some space， 无法了解你，这全是一场误会。 只 featuring 佩特 Creep 克里普， 拍拖碟中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躺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孤的宠爱挑战，像偶像引世冷满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 才好放自己当年，即使照帮当年。 要唱世界心心态，不需要买力扮乖，正经最坏， 创新的气派。 要唱世界心心态，就怕习与下最乖，傻至失势，慢慢一点无 出世，任花都贵。 石山街 石山牌。其实怪唔怪呢样嘢呢，同听歌一样嘅。唔啱 key 嘅时候咪觉得你怪囉。啱 key 嘅时候嗰啲咪叫天生一对囉。你话你话系咪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望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越含住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再碰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单定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远故事还热播，感激光还给我，愿要我这最配 有洪家豪最新派台作品《主角光环》，其实唔容易噶，要找到一个或者一班无时无刻都懂得欣赏你，发出嗰种古怪嘅光芒。是要好好去感謝這班人的。 很感激你昼夜的應門，旁人或許總不滿，然而你說喜歡，在此准我自滿，任高低起跌，知道一贯作伴，遗忘了当初的悲观，偶尔遇着判官，你勉励我专心奋斗，什么都不要管，过去如无遮中后门，信心都减半， 如独个面对，状态未免一般。同行有你多好，对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种种劝告，同样以情待我好，唯求你也安好，医治不到，纾解你的烦恼。心声一起细听互诉，很清楚你那目光，说明承认这种憧憬，期待我再攀升，或者得你和应，但衷心高兴彼此间找到记忆，成为了心中的事情。每次遇着困境，看你在我身边证明，无需弃权怨命。同行有你多好，对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断断去路，同样动人亦鼓舞，唯求你也安好，医治不到，纾解你的烦恼，很想与你投怀。 点新闻前听过有胡鸿钧的最新派台作品《谢谢你的应援》，咁啊，唔好走开啦，转头六点钟之后波城会出现啦。 记者会上，有记者指印度副总统内杜近日到有关地区访问，中方点样评论？赵立坚回应，中方敦促印方切实尊重中方重大关注，停止採取任何令邊界問題複雜化、擴大化的舉動，不要做有損雙方互信和雙邊關係的事，以實際行動維護中印邊境地區和平穩定，推動中印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颱風圓規已經減弱為強烈大風暴。挨晚六點，圓規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570公里，即係北緯19.1度、東經109.9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海南島。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錄得昂坪、長洲泳灘和大老山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85、63和61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每小時105、81和81公里。預測本港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偏東風，初時高地間中吹烈風，風勢逐漸減弱，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初時有一兩陣雷暴。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5至29度， 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五间中仍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挨晚，去到晚上的九点，是去到晚上的七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消息，今日由于东铁线有列车在九龙塘站附近出现故障而影响供电系统，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的15至20分钟。现在东铁线红磡至九龙塘站的列车是每20分钟一班，而九龙塘至上水站的列车就是每10分钟一班。请乘客预留充裕的乘车时间，或者考虑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就由于东铁线有列车九龙塘站附近出现故障影响供电系统，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的15至20分钟。现在红磡至九龙塘站的列车每20分钟一班，而九龙塘至到上水站的列车就是每10分钟一班。之后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的车辆分析意外事故已经清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着龙翔道游乐场的中慢线已经解封，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而在沙头角的连麻坑路，因为山泥倾泻，介乎淡水坑至到连麻坑的来回方向现在是全线封闭。就是连麻坑路因为山泥倾泻关系，介乎淡水坑至到连麻坑的来回方向全线是封闭。提提大家啲三号强风信号下嘅最新公共运输安排，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咧，而家所有嘅巴士路线都系逐步恢复服务，而有部分嘅特别路线同埋班次咧就会作出暂停同埋改道安排。新巴同埋城巴咧都系大部分嘅日间路线恢复有限度嘅服务，咁详情咧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嘅特别服务通告噶。咁而渡轮方面咧，新渡轮嘅离岛航线同埋港内航线啱啱喺较早前咧下昼嘅六点起逐步恢复。横水道今日仍然系会暂停，将会喺听日恢复。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榕树湾、中环至索罟湾、中环至平洲同埋平洲至到喜灵洲嘅航线咧，都系啱啱喺下昼嘅六点起逐步恢复。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佩龙。祝 Radio 2 40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请嚟有合规官周凤仪同我哋讲下新经济密码里边乜嘢叫做合规。 如果嗰个外国嘅规矩又同我哋嘅规矩唔同咧，咁究竟中间点样解决我哋所谓叫 conflict of law？ 即系点样解决个冲突咧，就会变成咗一个我要去建议嘅情况咯。 10月13号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为你网罗业界资讯，掌握营商成功法则。 通化局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营商机会，在资讯发达的世界，是时候踏出营商第一步。 想知更多贸发局资讯，那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入面的 TDC Hotline 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自己，所以不能爱你。 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几万里路，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 好爱好爱一个人，但可不可以冇咗自我呢？ Joyce 呢首歌嘅答案系唔可以嘅，即使爱人，亦都唔可以屈就自己、委屈自己。作曲徐佩欣，填词歪文，编曲监制何炳顺。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郑欣宜《最难行的路》。 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自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的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中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辛苦晒啦！ 喂喂喂喂！ 系啊，大家听紧香港、 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就齐噶啦。 好叻仔啊，波胜你咁快可以翻到嚟。 你叻啲，你早翻到嚟。喂，头先翻到嚟嘅时候，其实即系都早5点零，头先翻到嚟，不过就做 music show， 咁我哋就喺呢一 part 我哋先出声 啦。但系头先我想问一下你嘅，你翻嚟嘅时候个状况，嗰、那个路面情况系点啊？ 都几顺畅嘅，咁搭铁路就还好啦，佢都几密嘅，其实。 OK OK OK， 系跟住反而系接驳铁路嗰啲就烦少少咯。 OK， 我就要行上地铁站，有阵时会搭车上去地铁站嘅，咁就行上去，因为唔知要等几耐。 系 咁去到乐富站要翻上嚟都一样啦。 系 本身都等小巴，但系等下等下发现应该唔系好对路啊， 等唔到噶啦，应该 系啦。 啲小巴司机应该冇咁快， 应该未咁快。就算见到其他线路有，但系坐上嚟嗰条未必咁，本身平时已经冇咁密噶啦。 系系。 咁跟住又见到未有车啦，同埋未有人等啦。 系。 咁我就谂啦，就算架车到咗，佢要坐满先开， 都应该有啲困难。 应该有段时间， 可能7点到你应该上到你啦。 应该冇乜人要无端上嚟广播度噶啦，喺啲日子。咁我就转咗的士上嚟咯。 系，我想讲我都几开心嘅一件事咧，就系、是、我都今日都系喺翻到去九龙塘嗰啲位置就转的士上嚟啦。咁你都知道，即系因为其实坐的士咧，即系好多时候，即系有一个少少嘅行规，就系爆风，因为佢哋冇保险噶嘛。咁有时即系你都会，即系啲司机自己都会系咁着啦，加多少少咁样噶嘛。但我今日竟然上嚟系冇，我觉得系都好有人性啊！我觉得 估唔到啊嘛， 好有爱啊！我觉得搭呢程的士。 咁啊，提提大家啦，3号强风信号就生效啦，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系去到今日晚上7点嘅。 耶！ 咁进一步嘅一啲消息，大家可以留意天文台嘅网站啦，或者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啦。咁有啲咩嗰啲交通啊，特别嗰啲飞机仔，一间有我哋就会同大家讲啦。 系啦，咁大家自己特别要留意呢个铁路嘅状况啦，因为呢个东铁线而家好似都系嗰个班次会比较疏少少嘅，因为头先有少少故障嘅。咁大家紧密留意啦，咁样啦。 系平时星期三嘅呢个时间，我哋就应该系听紧访问啦。 冇错。 咁今日就基于系啦，因为前后好多嘢发生紧。咁我哋一阵间6:30啦，6:30就会有今日我哋嘅嘉宾嘅。 系啦，就有 Jace Chan 陈海永介绍会有无缘无故的痕嘅。 冇错冇错。喂，点啊？讲一讲喺嗱，因为我哋听访问之前都要听下你访 问我啊嘛， 系访问下你先，你个生活点样过先？ 俾大家。 因为其实咧，琴日都想同一啲有支持开我哋嘅听众讲翻嘅，因为其实我哋琴日两个都已经喺个电台嗰度咧，喺度等，一路等就系到底我哋使唔使开麦咧咁样。咁但系最后嗰个风球去到5:00嘅时候挂，咁其实因为都知道会系有呢个爆暴风球嚟紧嘅时候， 会联播嘛， 就早少少安排咗5:00有呢个联播啦。咁所以我哋最后琴日就虽然翻咗嚟，但系都无功而还啦，咁样。 系啊，我同埋我仲好记得有一下，系知道咗个消息之后，我特登行落嚟同三成群讲话：，喂，我唔使开麦咯，走咯，拜拜。 好鬼衰啊！你真系，唔系，但我见你都做咗好耐嘢。 好早翻嚟，其实老实讲啦，我哋啲嘢系点会有完嘅一日啦？即系好似今日咁，我哋已经手上面有几个访问揸喺手咧，几手准备噶啦。即系究竟几点出啲乜嘢？我哋已经有 我哋有几个 plan 啦，已经。 不如讲下呢个啊， 咁都有得讲。 有一个 唔系，因为其实咧头先系有，算啦，都系唔好讲。 咁先， 唔系讲少少啦，讲少少啦。因为头先系有谂过咧，我头先都冇播访问噶嘛，一路都播过。其实我有谂过喺你翻嚟之前，好唔好播住啲访问先嘅？因为我哋手头上都已经其实特登系提早准备咗一啲访问袋喺袋，有啲咩冬瓜豆腐，我哋可以随时推到出街。 即系有啲访问可能系有一个钟嘅，有啲半个钟，咁已经有唔同嘅长度喺手啦。 系啊， 咁甚至乎今日有可能有机会出现一个状况，就可能佢4:00骚动已经要开始 了。系啦，因为都唔知噶，真系 唔知个风系点 啊。因为亦都唔知道，即系其他同事一定要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先可以翻到嚟。 咁我哋又准备就喂，不如有咩事4:00如果开骚动嘅话，你又即系得你一个会翻到出住啲先啦。 系啦， 系咁听访问咯。咁啊， 咁但系亦都最后好好彩地啦，我哋喺5:00准时可以开始今日嘅骚动音乐啦。 全靠啊，彭嘉宾啊！ 喂，唔好讲呢啲啦。好彩啊，有你啊 ，send 定晒啲访问俾我，都唔系唔知点算。咁但系你琴日喺电台度离开嘅时候，咁点啊？冇有冇嗰个好失落嘅感觉？好似翻到嚟，哎呀，开唔到节目啊！咁然后去之后去咗做啲咩？ 跟住我就去咗朋友屋企咯。 又去朋友咁开心嘅， 好中意去朋友屋企啊！个人咁本身寻日已经约咗啲朋友去一个 friend 屋企，咁就你当。宵夜食定系乜嘢嘅本身？ 打風都仲宵夜食。 本身系谂住宵夜食嘅， 早、 就一个礼拜约，嗰时未知会有风球嘅。 OK， 系连即系礼拜六个风都未知嘅。 Okay. 后屘就一路大家就睇住天气再决定啦。后屘就转咗打边炉，即系有一种又系即系而家多咗一样啊。就是、打风嘅时候，除咗打牌啦。飲茶啦，其實打邊爐咧，我覺得都有一種，即係一種 feel。 打風三寶嚟噶嘛，呢一個。 咁啊，先講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啦。接獲港鐵通知，較早前喺九龍塘站附近出現故障嘅列車咧，已經被移離行車線，東鐵線列車服務陸續回復正常嘅。重複一次啦，接獲港鐵通知，較早之前喺九龍塘站附近出現故障嗰架列車咧，就已經被移離行車線，咁東鐵線列車服務陸續會回復正常，咁大家就留意住啦，繼續。 咁啊，講起頭先呢個打邊爐，我發現打邊爐咧，原來係突然間成為咗人生當中最忠實嘅一個朋友嚟嘅。 我之前唔係咁， 之前都未去到咁嘅，但係點解最近會覺得打邊爐係我人生當中最忠實嘅朋友咧？就係自從自己搬咗出嚟同老婆住之後咧，咁有時即係都會係嗰個食飯嘅狀況，有時係喺出面食啦，有時可能係即日落街買餸咁啊，即日煮啦，咁啊好少會特登，即係以前阿媽會一買兩日餸咁樣噶嘛，有時候有啲餸留喺個雪櫃，咁我哋好少嘅，咁我哋只會留一啲。 可能食唔晒嘅嘢就喺个雪柜啦。咁然后咧去到打风嘅时候，呢排终于都发现啦，即系除咗出街打边炉喺打风呢个情况底下非常之安全地做到之外咧，喺屋企冇嘢食，因为落街买餸已经冇菜买啦，乜都冇啊，抢到抢购一空啊，完全系。咁于是乎点算咧？就我就攞晒雪柜仅有食剩嗰啲菜啊、番茄啊、丸啊， 其实系啊。 跟住然后掉晒落个煲炉一镬咁样，哇！其实我真系发现原来喺咩情况都好啦，原来打边炉点都会喺你嘅身边支持住你。 因为边炉呢个概念咧，其实你即系佢系好 flexible 嘅。 系 你嗱屋企你有嗰啲鱼蛋啊菜，你好正常。譬如有个乌冬咁啦，你有一种煮法就系我开个炉咁啊煮完咧就食一碗乌冬。 系 咁嗰件事就好似好惨咁啦，即系屋企剩翻啲餸咁样做。 系， 但你只要将佢摊长嚟玩，变成一个边炉嘅格局，其实做嘅动作一样嘅啫嘛，都系将啲肥牛啦、丸啦、菜啦怼落个煲度，然后煮熟，然后埋尾整个乌冬， 冇错。 其实同你啲煮碗冇乜分别， 冇错。 但你摊晒啲餸出嚟喺度，然之后慢慢咁样食，又整啲酱啊，又打只蛋啊，咁 就开心好多咯。 其实你食嘅嘢冇变嘅， 又搵啲豉油点下咁样，系啊，你讲得非常之啱。最好系咩？就系咧，即系有时食剩嗰啲咧，都剩翻每样少少少少咁样嘅啫嘛。咁你就可以好似食到好多样嘢咁，好丰富。咁你嗰餐突然觉得好有意义啊！ 系啊，唔系好似你出去食边炉嘅时候，你用嗰张点嘢嗰张纸，每样嗌少少。 系啊系啊，嗰种感觉系几愉快。咁所以即系边炉呢啲真系贵有贵打，平有平。 系啊，呢、這个概念系好 flexible 啊！你打风你都可以喺屋企打边炉，你拿手屋企啲嘢出嚟搬个煲出嚟做到噶啦。 啱啊！咁你琴日同啲朋友打完 边炉， 打因为打通宵啊？ 都冇、哦，大家都老啦，可能因为咁，但系真系嘅，去超市买嘅时候，啲嘢都真系俾人扫晒啦，咁所以都好彩，大家各自唔同地区都买咗啲肉入去啊， 哇，即可能劲，仲可以买到， 即系你去超市有啲系可能系属于新界区嘅肉啦，有啲系九龙区嘅肉啦，有啲港岛区嘅肉啦，咁 全港唔同地区嘅送菜都俾你集合晒啊， 每人买啲咁样就食，咁食完之后咁大家都系即系出嚟倾偈，跟住后屘有其中一个朋友就。哦，我哋有个酒 game， 我想搞清楚你呢个朋友系男仔定女仔嚟啊？把声咁样嘅， 有男有女， 唔系你讲呢一句、那個， 我讲呢句嘢嗰个系女仔嚟嘅。 哦， 个酒 game 啊，我男朋友话同你哋玩啊，咁 跟住之后就准备咗啦。咁我都好耐冇玩呢啲即系饮酒 game， 其实因为呢个真系好青春嘅，有种 好耐咯，我都隔好耐冇玩过呢啲嘢咯。 虽然我觉得可能系因为我哋老啦，但系其实。我回想翻都系以前会出去饮嘢嘅时候咧，咁就喺啲酒吧嗰度会同啲朋友就会叫玩酒 game， 但喺朋友屋企我都好少嘅。 唔系同埋即系嗰个气氛唔系咁噶嘛，通常都 系啊， 即系好似一定要喺出边玩先系。但系我已经脱离咗呢样太耐，我唔知而家有啲咩玩。 我玩嗰个好简单咧，叫欢乐卡。 欢乐 即系佢叫欢乐卡系点样样咧？其实系一啲即其实股牌嘅咋，即系你当有副 pair 牌行咗出嚟咁样，你就摆六只喺度开咗，咁我重复就要 keep 起佢啦。咁总之我哋一班人围住个圈，咁轮流咯，你就要拣一只牌，你估佢会系大过定细过而家面前呢只？如果咧你啱咗咧，就可以选择 pass 或者再估啦。如果估错咗咧，就一路估到啱为止。咁然之后最尾如果你估错咗，佢搭起嗰啲牌咧，就会你要 keep 起佢啦。最尾就按住你手上攞住卡牌嘅数字咧。嚟飲酒，即係譬如可能一張牌就半杯嘅，兩張牌咪一杯咯。你可以有好多自己 set 嘅一啲規矩，點樣懲罰？咁一定係酒嘅，因為我哋都覺得哇，如果咁樣輸法，即係我啊，有一鋪輸幾十隻，三四十隻牌， 即係好金喎。 咁所以會 set 咗有啲就可能係要你當做掌上壓又得，可以健康啲噶嘛啲懲罰。 哦、OK， 或者有啲就係、 是、可以。 可能系摆落去个食物基金嗰度，可能大家咧就要攞钱出嚟啦，咁最屘就攞嚟找翻今晚打边炉条数咁，即系你可以有好多呢种嘅惩罚咁。 系， 咁当然我哋就系、是、即系钱同埋酒就系得呢两种惩罚可以拣嘅啫。咁跟住就大家喺度玩咯。 咁但系最近咧，我想讲自从呢个鱿鱼游戏好红之后，我都学多咗一个新嘅 game， 即系可以系酒唔酒都得嘅，你饮橙汁、绿茶都得嘅。OK， 但系嗰个玩法就系咧，总之咧，你睇鱿鱼游戏咪一关咪就系嗰个妹妹拧转头，你咪要停低嘅，红绿灯 一二三红绿灯啊， 一二三红绿灯咁样嘅。咁然后咧就每个人攞住个杯，咁啊装啲饮料落去啦。咁然后咧喺嗰个 即係揾一個朋友就做呢個小女孩就擰轉塊面，咁啊佢喺度數啦，跟住一大家咧喺佢擰轉面嘅時候就要鬥快飲，然後咧佢一擰轉面就要停啦，邊一個冇停到咧就要成杯飲曬去，或者邊一個最遲飲曬嗰杯嘢之後咧，佢都要罰多一杯嘅咁樣咯，我覺得呢個好刺激啊！但系呢一个系我谂系由于游戏唯一带到俾我最大嘅一个启发， 就系变成一个 party game， 变成一个 party game 好好玩嘅，原来即但系当然我再重申一次，唔一定要系饮酒类嘅，你咁 但 系其他绿茶都得。 有酒精嘅出现，有一样好有趣嘅。嘅嘢發現到咯，你見住啲人就會慢慢進入咗另一個狀態，展露咗佢嘅性情咯，即係嗰啲性情，例如唔知點解好似咧出面橫風橫雨咧，大家都覺得誒、哎、留喺度都唔會諗咁多， 豁出去啦， 即係有種豁出去嘅感覺。 唉，冇所謂啦，聽日都唔使翻工噶啦，大家都一定係抱住呢個心態啊，肯定啊。 有啲就嗰、那個冒險嘅精神好強啊，即係我爆風牛都喺度打邊爐啦，呢隻牌仲唔係係大過啊咁？ 我唔信扯，我就唔信聽日八點鐘會落波咁樣。 所以我觉得呢啲游戏其中一个最好睇就系你会见到啲人嘅真性情咯。而我展露咗嘅真性情，我都系睇翻啲相先发现噶。就系当我输到咁上下嘅时候，个人咧就会好似生意失败咁摊咗喺度。所以如果你而家都同啲朋友一齐嘅时候，不妨玩下啲游戏啊。 断了线，跟他约好四点相见，得又迟。怎么我的相机摔破十数次，还是很淡然得多介意。其实我是个疯子，各位不需诧异。我任性不羁，赖伴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恨是天生斗气太抽象，乱撞乱碰到处跌低有擦伤，放肆去叫嚷，声浪最响，天杯不醉唱歌全力唱，原谅我异常异常，何用顾虑形象。 新闻之前听我有谭杏蓝嘅花型人格。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四点四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台风圆规已经减弱为强烈大风暴。啱啱六点，圆规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海南岛。天文台话，圆规的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相关的降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港铁表示，九龙塘站附近出现故障的列车已经被移离行车线，东铁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美国传媒报道，官员正调查在哥伦比亚发现的哈瓦那症候群怀疑个案。美国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大使馆有工作人员报称，可能因为这种神秘疾病而受到伤害，包括听到导致耳朵疼痛的声音、疲劳和头痛和头晕。《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送的电邮报道，指上月中以来发生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健康事件，美国政府称之为哈瓦那症候群。哥伦比亚总统杜克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正进行调查，由美方领导。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台风圆规已经减弱为强烈大风暴。啱啱六点，圆规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57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海南岛。下午四点半至五点半，天文台录得昂坪、长洲泳滩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85、63和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5、81和81公里。预测本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五间中仍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和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挨晚7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消息。咁较早前啦，喺九龙塘站附近出现故障嘅列车系已经被移离行车线，东铁线列车服务回复正常。咁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喺沙头角嘅莲麻坑路，因为山泥倾泻，而家介乎淡水坑至到莲麻坑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咁就系莲麻坑路因为山泥倾泻，介乎淡水坑至到莲麻坑嘅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咁而喺青屿干线同埋汀九桥咧，较早前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而家青屿干线同埋汀九桥嘅车速限制都恢复正常。其他嘅公共交通最新安排方面，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咧，大部分嘅巴士路线都系已经恢复服务，咁而有部分嘅特别路线同埋班次系会作出暂停同埋改道安排。新巴同埋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咧，亦都系恢复有限度服务噶。详情请留意翻巴士公司嘅特别服务通告啦。渡轮方面，新渡轮的离岛航线同埋港内航线系已经逐步恢复，但系横水道咧今日仍然系会暂停，将会喺听日恢复。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榕树湾、中环至索罟湾、中环至平洲以及系平洲至喜灵洲嘅航线都已经逐步恢复。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印度，政府曾经多次封锁互联网， 很多公司甚至因为损失惨重而执笠。 封网不但损害印度经济，更威胁到市民的生命安全。 没人知道在那段期间有多少人心脏病发，甚至失救而死。 印度政府究竟为了什么而封网？这样做又是否值得呢？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印度封网潮》，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对比与自强。 人比人真系比死人噶嘛，但你唔好理，我就系中意比。 我系孖女嚟嘅，我系孖细啦，家姐大孖大啦，咁好自然咧，我哋就有一个比较嘅心。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莲池寺寻找打卡圣地。10月14日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我是 Kitty， 阿 O， Barbie， 小白， 我们是晨光第一线。 不见钟哥的 等你啊。 我是 Kitty， 阿 O， Barbie， 小白， 梁明忠，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一起做节目，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Ay, a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成今日呢位嘉宾再次推出惨情歌，你会唔会可以写句嘢俾佢应一应景啊？ 今次呢句惨得嚟，直头要唱出嚟嘅，听住咯。 逝去感情如何尘海永？ 咁我接多句俾你啦， 半点痴情遗留尘海永。 有陈海明嘅 Jace， 喂，系呢首歌你识噶嘛？ 梗系识啦，最尾嗰句最好就唔好唱添啦，嗰几只字。 我不知道， 因为我哋谂呢一句嘅时候，监就话：阿 Jace 咁后生，佢识唔识呢只歌？我话呢只应该听都听过嘅。 只要系 reference 系周星驰嘅，我谂旧啲嘅我都会识。 你都中意睇嘅， 非常喜爱嘅，系啦。 系啊，我哋就将小凤姐呢一句 交托去你手上啦。 好有 feel 喎、啊，呢、這个 系，因为我哋谂咗即系陈海明上次我都已经咩陈海明会啦，系咪先？跟住谂下啊，呢、這个名字我哋而家呢排中意，可以将即系歌手嘅名咧，食落歌词度，跟住揾咗好耐嘅，其实 真系难，唔容易嘅。因为咧有阵时啲 friend 都会玩话啊，呢个人名可以吸落好多首歌度嘅咁 样。 跟住我系有发觉过啊，原来我个名字都几难摆落啲歌嗰啲音度。 的而且确， 即系冇咁白。 我哋其实有几首嘅，仲有一首嘅、 欸， 都系你公司嘅前辈 artist、欸。情人陈海永。一月半行李， 跟住我话呢一个好似唔系咁押韵，我哋再谂过一个再好啲。 因为游天地同陈海荣系同音， 跟、哦、住、啊、 就揾呢啲。 但系呢个系有 feel 嘅，逝去感情如何陈海荣？我会谂咩叫如何陈海荣咯？ 应该系话我哋点样谂咧？逝去感情如何啊？陈海荣即系咁样一个标点符 号，好系 为咗令到个 grammar 关事。我哋都觉得呢个比较最 make sense 嘅一个解法嚟嘅。即無聊得嚟都有得解嘛？ 哇！自己仲要解釋 ，OK 喎，唔緊要。 我諗佢呢個解釋諗得仲耐過諗呢一句。 係啦，同埋就係我哋都覺得好似可以即 fit 到即新歌講緊即愛情上面一啲過咗去 去曬啦啲感情。 其實喺你嘅經歷當中，陳海榮一啲即完結咗嘅一啲關係，通常能唔能夠做得翻朋友嘅？我哋由淺入深啊。 係咯係咯，我即刻驚你問咩先？ 係啦。 我諗下先，好似得一個做得翻朋友。 我覺得好好噶咯。 但係嗰個都真係 friend 嘅，即係依家見到面都真係瘋狂 update 啊，同埋有種相嗰啲咩相咩相知啊，死啦！唔識嗰個四字詞添，相 相知相遇啊， 相知相識啊，相相誒嗰啲啦。 但係有冇話一啲 criteria 會令到林林嘅做翻朋友？即係舉個例，可能邊個提咗分手啊，或者當時分手 絕對關事。對我嚟講就係、是，如果係人哋唔係。系啦，如果系我决定分手咧，基本上就我冇资格去决定做唔做 friend 嘅，因为个选择权就俾咗人哋噶啦。咁、如果系人哋决定嘅，其实我觉得都以我嘅性格，我觉得系做得 friend 嘅。不过你系咪遇到啊？有冇即系 friend 呢家嘢都需要一个缘分啦。你有冇机会遇到倾到偈啊？咁样即系我自己就唔系即系过咗去嘅关系上，我就唔系好介意做朋友嘅。反而我觉得做朋友都几得意，可以攞翻以前啲嘢嚟笑啊嘛。 系，咁 嗰样嘢好自己。 你 话 可以做得翻朋友嗰一个嗰阵时就系、是、 嗰、那个嗰、那个系我弟，我话散嘅。 系， 但因为都相隔非常之多年啦，咁所以做得翻朋友都几开心。 O、okay, K， 因为佢会讲得翻啲嘢系好代表住我嗰个年纪嘅事情咧，即、哦、系、就是、你会你一听佢讲嗰啲，你就会知道翻系属于嗰个年代嘅人咯。 哦，即系嗰个时期自己究竟发生啲咩，可能你自己都唔记得。 系啊， 佢好似个 hard disk 帮你记住啲嘢咁。 系啊， 咁都好劲、啊，可以记住咁多年。 但我想知嗰时分开咗之后，呢、這个能够做翻朋友，其实系咪可能要隔咗一段时间有个契机，即系倾得翻偈先至可以去得翻朋友阶段？ 我绝对相信系要一个几长嘅过冷河嘅时期嘅，因为。如果啱啱散咗又好快做翻 friend， 嗰件事对我嚟讲系好模糊噶、嗯，即系我自己如果同人哋分咗手，我都觉得系最好就大家唔好揾大家够沉寂得够耐先，我唔想有一啲大家容易误会嘅模糊嘅关口咯。咁但系如果真系冇见。好耐冇傾偈，即係冇嗰啲冷氣早晨嗰啲，冇曬嗰啲的話咧，咁之後開始傾翻就變得翻 friend 咯。 但你會唔會咧？有時都即係有一啲就做得翻朋友就好係開心嘅，我覺得係。咁但係有一啲可能做唔翻朋友嘅逝去咗嘅感情咧，會唔會有時個人咧都衰衰格格，即係 睇 下佢近排點先，即係篤下佢 IG 啊，佢 Facebook 啊，睇下佢即係。要自己过得系好过佢嘅咁样嗰一种啊！ 我又冇话要自己过得好过佢，但我会好奇想知道对方过成点。 嗯， 但奈何咧，我讲嗰几个咧，佢哋都唔知点解系好隐蔽嘅，都真系睇 social media 系搵唔到佢哋嘅，即系唔系 block 咗啲，系即系佢哋唔系好用嗰啲。 O K， 咁所以话就有时都系缘分咯，你冇机会撞到见得翻，倾唔翻就冇噶啦嘛。 系。咁但系你话即系有啲会系自己提咗分手的话，系、曾经有啲咩嘅原因，一个男仔会令到即系你会觉得 顶唔顺， 都要分开啦。 其实我觉得所有原因都系废，讲到尾都系最尾你爱定唔爱嘅啫、 嗯。 即系你话咩啊？我哋太熟悉大家，发觉原来唔适合，你嘥气啦，即系你唔中意啫嘛。讲完系咪先？咁当然你分嘅时候会有个冠冕堂冠冕堂皇嘅一个原因啦，但系。我真的觉得讲到尾，其实有阵时已经不需要原因了，就是你那刻个感觉没了就没了，人的关系我从来都觉得是很脆弱的。 即突然之间可能拍了几年拖，又即慢慢越来越， 突然间叮一声， 系啦， 啊，我想自己一个。 嗯， 有时你遇唔埋咯，冇原因可以讲， 即甚至乎未必对方做咗啲乜嘢，而系你嗰一期你想，睇下而家呢个 stage 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多啲咁啊，都可能会 可以系咁噶。 哦，我以为你系都系啲好绝嗰啲女人添。 咁样唔住咩？我咁样讲，我仲以为已经听落好差，好绝添。 都仲好似听落去都仲有弯转啊，即系唔系去到嗰种咧，好恨对方所以分开啊嘛。 我冇试过因为憎恨而分开。 O K， 系。所以呢一个情况，我觉得都即系可能假以时日，个 timing 啱，或者可能大家个状态适合嘅时候，都仲有机会做得翻朋友，或者有机会可以再发展咁样。 都系。 系啊，即系唔系嗰一种真系一分开就完全永世，我唔会。 只要嗰件事唔系太 ugly 嘅话，其实。我觉得所有都有弯转， 系咁，所以究竟陈海荣嘅爱情经历有冇一啲无缘无故嘅恨咧？系啦，呢个就呢首歌我哋就会讲啦。咁啊，开始 好靓啊！ 因为一路听我咧，我就更加觉得究竟即系同呢一首歌。嗰、那個裏面所唱嘅嗰樣嘢，即係有幾多係同步？好似係有少少似，但係又好似唔係好同嘅感覺。一啱啱聽你講完啦，咁一開始咧，我頭不會估下呢一首新嘅拍嚟作品會有無緣無故的恨嘅。 咁啊，你估先， 我估先。嗱，我估先咧，就係因為今次聽無緣無故的恨咧，其實我見到個班底咧，其實同隔離係非常之相近嘅，爭咗個作曲人嘅啫。咁啊，因為今次阿 J.W. 朱敏熙咧，佢就兼任埋作詞同作曲人。咁我覺得其實係因為事源係你上次嘅隔離咧，同呢一個班底合作得好好，即係做呢一類型嘅作品，你覺得好舒服，所以今次你係自己主動提出，不如我哋揾翻呢一個班底再做多一首慢歌啦。 係，好啦，跟住我估埋，我想轉。 我一转添啊！ 系啦， 点解你咁突然？你做乜抛弃你嘅战友要转？好啦，你转啦。 唔系，我本身想估嗰个就系呢只歌，我估系听个 demo， 其实一听 intro 咧就觉得系呢只嘅，因为我哋听嘅时候我都觉得 intro 嗰啲吉他 正嘅， 正嘅。咁但系听完头先佢讲啲爱情嘢，我想。我想估陳海榮即係收呢只歌錄嘅時候，即係嗰啲詞啊，覺得其實我真係冇去到咁咧個人，係啦，即係本身你個人個底應該唔係咁樣樣嘅。聽完頭先咁講，係啦，咁所以的而且確可能同監製馮漢榮應該都花啲時間，大家去諗下一啲，即係佢幫你去揾翻有冇一啲你曾經經歷或者朋友去擺翻落只歌度，去翻嗰種有少少恨意嘅嗰個 mood 去唱嘅， 係 係啦，好啦。 Okay, 逐樣揭曉， 逐樣揭曉先啦。 講真説話嘅喎， 絕對 講真説話， 真嘢嘅呢度。 所以講真就真係唔係我主動嘅 。我錯，我錯。 即係其實幾得意嘅，因為呢首 demo 咧，其實係好耐之前已經收咗， 係 聽過㗎啦。係嗰陣揀隔離嘅時候，同埋呢一首係最後之戰嚟嘅。 哦， 咁當初就 work 咗隔離先啦。咁、之後我哋嚟到呢個時候，我哋覺得都要唱翻首呢類嘅情歌慢歌。咁我哋又要揾 demo 啊嘛，就醒翻起啊，其實之前揀到隔離之前有另外一首嘅喎。咁就已經決定咗係呢一首，就咁就先至再揾翻佢哋嚟填詞。 系 咁样样咯，所以冇话好刻意地，因为个成功所以就延续一定系要咁，但系好自然地，我哋都系想揾KW 同埋陈耀森去填词嘅，因为我觉得佢哋好得意，佢哋填到一种好在地好多女仔或者好多年青人经历嘅一个恋爱嘅东西嘅一啲 struggle 咧，其实系我作为一个年青嘅女仔咧，我系冇嘅。即系我系讲唔出到呢啲字眼嘅，咁所以我好多谢佢哋先去填到份咁嘅词，可以俾到一个咁嘅 vibe， 因为我个人系谂唔到呢啲嘢嘅。咁所以去到第二个问题，就换言之就系、是、的而且确系嘅，我同 Alex 系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喺份词度雕琢咗先。其实呢个唔系最开头份词嚟嘅。 哦， 最开头份词其实我都几中意嘅，但系嗰份个怨恨感系再大好多嘅。 系太怨恨啦。 系啦，嗰、那个系有少少报复嘅心理嘅。上一份词系我憎你之余，我要公开晒你嘅嘢，我要所有人都知系你衰咁样。咁其实唱嘅时候几爽嘅，说实话。 自己平时嗰啲可能唔会做，唔敢做嗰啲。 系啦系啦，突然之间咁狠咧，都几爽嘅。咁但系唱完我哋大家再去听，又觉得。好似同陳海榮真係偏離得太多啦，即係陳海榮俾人感覺都超超地啊 ，I wish 啊咁樣，又好似味道咁怨婦喎咁樣，咁所以喺歌詞其實係調整咗好耐，先至得出呢一個 version， 再喺唱法上亦都調整咗好耐，先至揾到一個我唱出嚟都 convincing 啲嘅感覺咁樣咯。 咁Alex 峰佢有冇一啲嘅即係方法去幫陳海榮你去？即係進入嗰一隻歌，即係舉個例子，可能會唔會有啲形容詞啊，或者哦呢一段你而家諗住啲乜嘢嗰種 feel？ 會啊，會啊，因為咧其實呢首歌我開頭都有 input 嘅，我都有講我話我想係講少少關於關係上。有陣時可能走到尾嗰一步咧，啲嘢唔係突然而嚟嘅，即係真係沒有無緣無故嘅，所有嘢係慢慢積累，只不過好多時一下爆發出嚟你就覺得好突然，但其實嗰啲嘢係積累咗好耐。咁呢個係我當初 input 嘅，所以當我睇到份詞嘅時候，有嗰啲當初點點點點，跟住而家點點點嗰個對比，我係好自然就投入到嘅。其實嗰 part， 同埋我覺得因為佢啲字都已經好鬼直白啦嘛，即係。一天到黑忍受漸漸痛夠啊！咩明明聽到明明講好都不算數呢啲， 係 唔使擺落 愛情關係上大家都經歷得多啦，即係明明個外賣話咗講好咗係十分鐘到，佢真係唔到咁。咁呢啲嘅 frustration 其實喺日常之中都好容易有噶嘛。 我見好多人講好中意嗰個一堆過失的人諸多藉口，呢、這個完全係想講自己男朋友咧，成日做錯嘢又咁多藉口啦，錯就錯啦，即係咁樣呢啲就真係好重。 我驚呢一首歌，我遲啲要成日聽啦， 因為你老婆。 我哋講翻首歌 一堆廢話的人可恥到口啊！ 你知你幾多噶啦？你個人 可恥㗎嚇！ 我哋講歌，我哋講歌， 而家都係講緊歌啊！咁你話 KW 當初嘅時候，即係有一個 demo 嗰陣時，嗰個喺曲上面，其實嗰個 mood 或者樂器係咪即係點樣樣？ 哦，係啊，好彩你轉咗問題啫，所以因為當初你問我話啊，一聽到個。intro 就揀呢首係冇啲咁嘅事嘅，一開頭係冇呢個咁嘅 intro 嘅。其實成個編曲係好唔同嘅。又係嗰句咯，同隔離嘅情況好似咯。聽個編曲嘅時候咧，本身個 demo 我會覺得唔得喎，我真係唱唔到呢類型喎，或者真係唔係好啱我喎。但係好好嘅就係 Alex 好知我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咁所以喺編曲上好早就已經同咗Nick Choi去聯絡，因為佢就係彈吉他前奏嗰、那個。咁隔離嘅時候都有個前奏，係幫你 lead 入個故事噶嘛。咁其實依家同樣嘅 Truman 呢一首歌《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佢都有一個我覺得好好聽嘅吉他前奏，我自己好中意嘅。跟住 lead 到入去，你到我已經覺得有種好似。我錄音嘅時候咧，一聽個 intro 我就有種一個人望住大海，即係好似發生完好多樣嘢，跟住你企喺個大海面前冷靜嗰個感覺。 哦， 我自己係有個咁嘅 picture 嘅，所以唱個 first 嘅時候，我係比較平靜同埋好似講翻個故事，講翻個情緒。你見個聲唔需要好用力，就好似同個朋友講，我係咁樣嘅，即係好舒服嘅。對我嚟講係好自然嘅，只不過去到後面 build up 越嚟越講翻之前嘅事，哇！佢點樣衰，你就會自然會激動啦。咁你聽到佢嗰啲鼓嘅 sound 其實都係同隔離一樣嘅，係特登用啲 trap 鼓 sound， 唔係正常鼓 sound， 唔會加 string。即係我覺得其實慢慢發現原來呢個 pattern work on 我都幾係屬於我同我班底嘅一個連貫嘅設計咯， 都係 嘅，係啊，所以咁樣嘅編曲我就會覺得件事 timely 啲，屬於我啲咯， 係咯，因為即使即係譬如快歌用嘅嗰啲 beat 啊，或者用嗰啲聲就知道係邊一種啦，但係去到慢歌嘅時候又唔會翻去太過傳統嘅嗰種，即係 strings 跟住入嗰啲鼓，跟住即係嗰只咁樣 想 keep 翻屬於我嘅嘢係咁，大家都變相一聽呢個曲式，就算佢係 ballad， 但你都會聽得出係陳海榮嘅風格咁樣咯。 係，因為同埋編係咪即係阿杜都係就係去搞咁？其實嗰陣時係咪即係都唔需要特別去點樣，即係阿峯啊？即係知道哦，阿 Jace 咁樣，今次只歌點樣，跟住就揾佢 搞掂啦。 其實係啊，即係好幸福嘅呢件事。當個班底係已經 work 開同埋信得過嘅時候咧，個人當堂可以懶好多。 我有啲諗法拋咗出嚟之後， 我知佢哋會做到嘅啦。咁樣中間我哋錄過一次係之前份詞嘅，咁然後錄完之後，阿杜同我有自己聯絡嘅，佢話喂。得啦，聽到你錄完個 version 都已經俾咗好多感覺，我喺編嗰度我都會再執啊，因為我聽完你咁樣唱，我又想點樣再改。咁然後我哋有咁樣嘅一個討論啊，可能即係首歌前半句去到落 second chorus、second first 之前嗰、那個有一個 music break 好短嘅，咁佢都特登加咗啲 sound 係令嗰件事有一個畫面感、電影感啲嘅感覺，即係呢個係我哋嘅共識。而我覺得幾好嘅就係往往都真係可以喺。录完之后可以倾到再一起去 adjust 翻，更加配合成件事，更加一致性咯。 系，因为其实唱都会影响到即系个编曲，佢嗰啲画面俾咗佢点样摆落去噶嘛。 即系佢话佢听到系比较电影感嘅画面，其实对我嚟讲唱嗰个我系好开心嘅。 嗯， 咁变咗佢又可以咁样沟通，然后最尾先生成呢件事咯。 但係 overall 嚟講，算唔算今次因為即係有咗之前嘅經驗，即係其實都唔係話搞咗好耐，已經係定咗係決定係用而家最終呢個 version 咧？ 都係嘅，都真係慳咗啲時間嘅，因為以前隔離錄嗰陣，我都話我錄音係用咗好耐時間去諗究竟點樣陳海榮唱到隔離咧咁樣。咁但係既然已經攞到個方法，其實對我自己嚟講，我都。知道我要怎樣去 handle 呢類型的歌，咁個班底已經會去，所以其實再加上最主要原因啦，就是首歌好趕住出。 講啲咩先？但係點解咁講先？你 I wish 之前都唔係話好耐之前啫嘛，仲有兩個版本。 係啊，但係因為我嗰陣係想趕得切喺 show 嗰度， 八月二十日嘅 show 入邊 process 呢個音樂會入邊唱得到。 OK， 咁就當堂好趕啦。即係其實錄音都明知得兩日。 section， 你第一就試咗唔得嘅嘢，第二日就要搞掂曬㗎啦。跟住其實已經 hold 曬所有人嘅期，呢兩三日咧就一定要搞掂曬啲 mixing 啊，搞掂埋啲和音啊，搞掂埋所有 arrangement 啊，就要交埋㗎啦咁樣。所以係冇得講嘅，一定要係所有人好全神貫注，留曬期俾我去做，先至做得成呢件事。所以我好多謝佢哋。 咁啊，另外因為我記得阿 J 即係頭先都有講，就係話即係錄歌嘅時候會有畫面啦。之前我記得你錄嗰次好似做虛擬人員，我哋都話其實錄音嘅時候有畫面嗰樣嘢都會帶到去 MV 嗰度噶嘛。咁今次嘅 MV 有冇一啲畫面係真係喺錄音嘅時候都已經出現咗擺落 去？因為其實喺錄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就已經同緊阿陳建朗導演咧就有傾呢首歌，咁我都有同監製講，所以喺錄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諗住 MV 嗰個畫面嚟唱，其實係好幫到件事，即係例如試過係望到佢，我好驚，覺得好錯，好對唔住或者好唔知點算嗰種情緒唱啦，又試過係我慢慢放緊血， 係 我係知你係死，我決定咗，我冇覺得激動嘅，因為呢件事我決定咗嘅啦。所以我一路唱讲返我一路放你血，一路讲緊我自己内心嘅心声囉。即係有几种唔同嘅画面，係監製听完我个 idea 之后，佢去再 modify 试下，等我去唱到唔同嘅情绪嘅。咁其实呢样嘢都好帮到。 有冇一个 version 係你试下开心啲，即係嗰种行 有 癫到係觉得好 小丑 终于係足强嗰种。有冇 有未到足强咁癫囉。 但係有啲开心喺里面。 係或者释怀啦，或者件事完成咗啦咁样囉。其实真係争少少就已经唱出嚟好唔同噶咯，可以。 哦，所以而家揀咗嘅呢一個就係你係邊一個 mood 多啲噶？ 又係鬧交之前，即係臨曬佢之前鬧交嘅嗰個情緒啦，激動噶啦，亦都有望住佢已經喺你前面件事已經完咗。 系， 嗰种冷静， 冷静咗嘅， 系啦，都有喺度， 即系比较 calm 少少咁样。 嗯， 系啊，咁所以呢个时候就可以听下陈海荣最新拍嚟作品《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嘅，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走，无言爱已失够。 陳海榮啊 ，Jace 最新派台作品《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啊，咁啊，騷動音樂時間差唔多，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吧。 係啊，聽日。 我開錯你咪添，對唔住。 你搣我聲， 對唔住。 聽日見啦， 拜拜。